世界进步人民隆重庆祝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被提选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乌干达全国抗争运动缅怀金日成主席和金正的同志，尼泊尔全国委员会等外国各政党团体和机关的代表团，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外国各界人士访问朝鲜驻本国大使馆表示了祝贺。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部、缅甸联盟团结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向朝鲜大使馆送来了花篮。蒙古、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等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有意地举行了庆祝集会、业绩讨论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俄罗斯、老挝、匈牙利、波兰等许多国家出版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的同志和心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单行本，还在报纸和网站登载了他们三位的著作。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印度德里竹地思想研究会主席等外国各界人士称颂了两位伟大领袖为朝鲜劳动党的成立、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伊朗的伊朗新闻报、本部设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网站等外国新闻媒体分别登出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太阳像和照片，并载文赞扬了两位伟大领袖领导朝鲜劳动党的光辉历史。